四，背诵诗歌，手帕飘成了云彩。现代，汪国真。绿草如茵，巨松如盖，在通往寺庙的山路上，我们停下来。蜻蜓在阳光下军巡，树叶在微风中摇摆。一阵突来的山风，卷走了你张开的手帕，手帕在温暖的注视中飘成了云彩。